详询6655000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现在呢，我以60迈的速度来到你的身边，好像有点慢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安全是最重要的哦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啊。不管这个时候你是行驶在路上，还是准备要开车出去溜达溜达啊，都要注意安全。而且呢，告诉大家，酒后不开车，安全有保障哦。那今天呢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有没有让自己精心的打扮一下？有没有买好鲜花、买好礼物？那就算是这些都没有的话呢，一碗汤圆还是需要的，是吗？所以呢，各位亲们，大家元宵节快乐！那也希望在今天呢，每家每户都可以是团团圆圆、热热闹闹的哦。 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牛奶咖啡带过我们的咖喱咖喱啊。是的，爱情呢不一定要有车有房，在一起才是最宝贵的哈。没错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我们说每个人呢都会有各自的幸福，也会有各自幸福着的方式。有的人呢幸福呢是来自于一个钻戒，有的人呢幸福是来自于一杯奶茶，而有的人呢幸福可能就是爱人对自己的一个微笑，一句关心的话而已。幸福呢就是一种隐私啊，那你以为是一种苦难，或许呢在别人心中那就是幸福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听听看，是来自吴克群和钟欣桐带过我们的全部都给你哦。 一开始没人看好这段爱情，但是我总觉得不爱可惜。一开始没人看好这个决定，但是爱情是我们的，凭什么由你决定？ 就算爱到了尽，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的钟慧啊。边听歌呢，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，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。你可以在微信上呢向我们推荐你所喜欢的能量单曲。 那说了今天呢是元宵节啊，这过了元宵节呢，春节啊就真的是结束了哈。那么一年的365天，15天的狂欢，剩下来的呢就是整整350天的平淡和坚持了。那新的一年我们就要重新开始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点，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开始，送一首歌给你吧。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,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. 是来自 Rihanna 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 Diamonds。 那听完这首呢，让我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曲，歌词呢好像是写的什么钻石啊亮晶晶啊，好像千万颗小眼睛啊。那其实呢我们说不管这枚钻石到底有多么的大，那对于相爱的你们来说呢，爱情真的可能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所以呢，爱情呢不需要百里挑一，它只是两个人要时时的在一起，把对方放进自己的眼睛里，那分开的时候呢，把对方放进自己的心里哦。 悄悄地写在手心，你是否会记起

话剧《苏东坡》通过对苏轼宦途、诗路和情感等方面的立体呈现，展示了一个富于创造、乐观豁达、才华横溢、为民造福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和美食家的形象。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长安街东单到天安门东东向西方向，西单到天安门西西向东方向，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，欢迎你的技术聆听啊。我们说有的时候呢，忙碌了一整天呢，我们打算怎么样好好的放松或者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，迎接每一天的工作呢？我们说呢，有的时候下了班可以去酒吧喝两杯，也或者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去聊聊天，喝喝咖啡，坐在一起这个畅谈一下人生啊。但是不管怎么着，你自己开心就好，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好好的让自己放松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杨宗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馋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不是给那些爱吃鬼们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呢？听听看吧。 这夜光华如团，紧握的不只是一扇，每个眼神都在窥探，躁动不安，到耳边呢喃变缠缠，我是野孩子没人管，怎么说呢，怎么说都不难看。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，只有傻瓜会在九点半就绕着吧台转，他一心想跟叶子借，但其实心事早被看穿。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，你赶快把他杯子倒满，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，那不难。见识什么先羞涩可餐，呼吸很短，嘴唇很软，其实不忘只是嘴馋。有人左顾右盼，有的矜持有的摆款，各有各的高低手段，各自打算，真淑女从来不会谈，人生是从来不纠缠，要不就散，要不就同当彼岸。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，只有白纸手和拉吧还能聊到早上五点半。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，先生先生先生，你还没有买单，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，跟你的长相绝对无关，关键你的手是哪一款，规则简单比动物园好玩。如果你发现水热得慢，你赶快把那杯子倒满，然后叫他一定有我干，那不难。见识什么是手册可餐，呼吸很短， 馋呢就是馋嘴，就是贪杯啊，想多喝两杯，想多吃几口。那杨宗纬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描绘了夜店的百态啊，夜色降临啊，纸醉金迷，留恋夜店的人呢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包袱，多贪嘴喝了几杯也是无妨的，那只要掌握好那个度就可以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还是像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温馨提示一下大家，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啰嗦，但是呢还是要告诉你，酒后不开车，一定要记住哦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我们说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失去的一种东西，也是最难挽回的一种东西，你说是吗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么信任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那么信任呢，就是人和人之间没有防备，信任呢，就是心和心之间没有距离。那一生当中呢，会遇到很多人啊，但是能够相互信任的却很少。那被人信任呢，是一种幸福啊，身边有可以信任的人，也是一种财富。相信一个人呢，就可以掏心掏肺；相信一个人呢，就可以倾诉心事。所以呢，信任呢，是一种认同的决定。

所以呢，在节目的最后呢，再次祝愿大家元宵节快乐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。嗯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，拜拜。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太浓了吧，否则这会哭得说不出话，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，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？已经淡了吧，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，热的时候心乱如麻。